今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全体员工向 103.3 的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创意谷家具建材城全体员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爱情甜甜蜜蜜，生活美美满满。 京津道小新春到，北京家族汽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把酒当歌，歌盛世，闻鸡起舞舞新春，干一杯酒夜，祝您天天行大运，快乐过新年。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首先电波那头所有即将在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包括这个高中生的爸爸妈妈们啊，你们要竖起耳朵听好了。2017年有一个考试说明近期发布了，这是北京高考的啊，有6部文学作品被纳入到17年高考的考试范围当中，包括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还有这个《呐喊》《编程》《红颜》《平凡的世界》，以及世界文学名著《老人与海》呀。那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呢是说，为什么把这个7个名著纳入到考试范围呢？就是为了让这些小朋友们、学生们认真的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提高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还有理解力，就是阅读理解。哇，听到这个4个字阅读理解，我的心都发颤的。那网友是说呢，这事做得好啊，因为本身你知道现在的不管是微信啊还是微博，阅读量呢都比较碎片化，最多你看140个字，对吧？那你看着看着呢，你就比较习惯于看短小的篇幅，于是呢就不太容易读进去长篇小说。所以这个考试说明出来之后，能够帮助一些高中学生养成深度阅读的良好习惯。但是高三学生说，我们的阅读负担已经很重了，哪里能挤出额外的时间阅读这些名著啊？所以我今天一回到家呢，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喂，宝宝，你要看《红楼梦》哦。我们家孩子开心地说，啊，真的，《红楼梦》online 游戏好好玩的，构造了一个仙界、人界、灵界的虚拟游戏世界呢。你玩过《红楼梦》的游戏吗？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美在没可靠，坏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实我也对自己说谎，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我没理想了那我坚强，有时也想找你帮帮忙，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却无力反抗。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祝艺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祝艺室3159000。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捷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云山云水酸角汁消石化积，云山云水酸角汁解阻护肝，云山云水酸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握紧这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记得前两天咱们说过，新年来了之后，特别是新的生肖今年来了之后啊，这个时尚界出了各种新款的时尚产品，当中的元素都有新年的元素，就是鸡。那之前有一个阿迪的出了一个限量版的球鞋，给消费者给骂的嘞，因为上面有一个红绿相间的鸡的图案哈，而且这个鞋垫上全是麻将的图案。那今年生肖鸡年刚刚开始呢，这个时尚界开始大张旗鼓的向鸡年致敬了。比如说哈，像从迪奥的公鸡手链到 CK 的红金配色的内衣，反正奢侈品各种国外的大品牌都开始把中国风的文化元素拿到这个新的时尚设计当中了。但是呢，很多中国消费者就不太乐意了，哎呀，就觉得这个品牌设计啊，这个风格不是我们喜欢的，我们新一代千禧一代的中国人追求的是更加地道的中国文化，还有更现代的展示哈，而不是乱把这些红色呀、黄色呀、凤凰啊，或者是生肖鸡呀、公鸡呀这样的元素直接叠加到这些产品之上。比如说有一个品牌叫 MCM， 他们出了一个叫时尚产品，叫公鸡绣花手袋。公鸡绣花手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有消费者就评论说，红色、金色和生肖图案是中国新年的象征，但是这些外国的设计师们，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就想一年都拎着一个带着鸡年生肖图案的包包呢？哎呀，看了这些时尚的设计之后，生肖鸡难过地说，哼，这些外国品牌设计师 真不懂，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啦。为什么我们女士们不愿意拎着有鸡图案的包包呢？因为鸡已经不是原来的鸡啦。一个外国设计师说 Why? 为什么？鸡说，我们鸡如今的地位相当于曾经在英国文化当中那个快乐的 gay 呀、啊、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gay 也不是原来的 gay 了。 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满满希望。从前我总是泪水悲伤，心里藏，却不会溺亡，不懂得收藏。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星星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欢笑快乐不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点一点地紧了，痛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谁也不能抵挡。日记是一张张，心情是一行行，要学着怎么把无奈遗忘。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满满希望。总是泪水悲伤心里藏，却不会遗忘，不懂得伤疤。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欢笑快乐不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天一天地晴朗，痛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命运安排谁也不能抵挡。日记是一张张，心情是一行行，要学着怎么把无奈遗忘。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满满起航。 OK， 刚刚说的一些外国品牌的设计师不太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是吧？要好好的学习中文，对吧？那最近在纽约市有一所高中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高中，这个高中的高中生们，纽约的高中生们哈，进行了一次中文期末考试，然后他们的中文期末试卷就被放到了网上，惊呆了一群我们中国网友。为什么？因为他们中文考试的试卷真的好难啊！我就跟你说啊，他们的试卷第一个字我就不认识，

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 本江一汽大众飓风第四 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年到，祝福到，我谨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鸡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鸡年吉星高照。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曾经出来一个这个财富总结哈，说全球最富有的43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最贫困的人口的财富总和，也就是说这43个人富可敌半球，对吧？可是呢，这个有一个慈善机构叫乐施会，现在出了一个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贫富差距远远比人们担心的还要大。在这个最新的报告中说，全球最富有的八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就可以富可敌半球。这八个人是谁呢？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Inditex 创始人沃尔特加，资深投资人巴菲特，墨西哥的斯里姆，亚马逊老板贝索斯，脸书的扎克伯格，甲骨文的艾里森和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这八个人他们拥有的钱相当于世界一半的36亿最贫困人口的拥有的钱。所以呢，这个贫富不公平不等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最近也被提的比较多哈，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还有教皇等人都纷纷就这个不公平不平等的问题发出了警告。而且他们认为人们对于精英群体的仇视助长了这种民粹主义政治的兴盛，比如说美国那边啊，是吧？但你知道最不公平的是什么吗？我今天晚上好好想了想，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不是什么智力的不公平啊，或者说哇人家是有钱人我有多没钱啊，我多穷啊，不是这些不公平，是当像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这样最有钱的人把自己的钱全捐了之后，另半球的穷人依然感觉不到。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老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问候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 爱上了广告。好，什么时候上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打开电视看广告的时候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哈，他就发现反而是那些神乎其神创意的创得不得了很长的广告让他觉得兴味乏乏，反而是那种哎呀就直接给你我们公司打几折什么品牌的这样的广告让他觉得记忆犹新啊。这怎么回事呢？不是原来说创意越好越棒吗？这个旁边老婆就跟他说了，妹妹说老公啊李雷啊 is called adformation。 什么是 adformation？ adformation就是信息型广告，这个词呢是由 advertisement 就是广告和 information 这个两个词 information 信息构成的哈 ，adformation。It's an advertisement that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 product。信息型广告就是指它广告当中提供详细的产品信息。那最近呢，人们发现花里胡哨的为了博取眼球的广告，有时候还比不上这种直接来的信息型广告的效果好嘞。然后李雷就说了，但是我还是喜欢看那种没有任何信息，看到最后都让我看不懂的广告呢。这样的广告我会看好多好多遍，直到确定我真的看不懂。哎，你看过哪些广告？你发现自己看不懂，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这样的广告你要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大集团，然后他们什么都做。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说来再坚持了，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我指指间还残留你的昨天，一片一片怎么拼接完全？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皎洁。记忆记忆起，黑夜忽然变白天，陌生却坚决，感情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的。来的那皎洁，记忆记忆记忆。 起，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亲密，还好有你陪我练习，有出发你。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是个毛不是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不是谁知道，精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不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是谁知道？

醉，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贝尔留言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原来不是一部工具书啊。 我的心在晃荡，像一阵浪，不知不觉笑得像一阵阳，空气弥漫粉红色的紧张，难道就是你吗？你的脸很明显，天一样大，千万个吻像雨不停的下，让我看不清楚是真是假，赶紧不去想。 Love, love is pain，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They say love is pain， 那又是那么甜， 爱的真也没有错与对，没有人的故事可以代表一切。 拥抱你， 和别的

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我们听众群已经聊开了，首先看一下二群当中风轻云淡留言说，盗墓笔记知道了，盗墓会死人的。无处安放留言说，你还知道了大粽子对不对？ 今夜为我停留，今夜请为我停留，成就流转的烟火，让我能握着你的手，诉说我心中的挽留，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 跟留言说，鬼吹灯、盗墓笔记、金庸传、简爱、情商，打发时间图个乐子。看来你是灵界和爱情界都有涉猎呀。好，你呢这个聊一聊你看过的长篇小说，并且从看书当中得到了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全拼小写字母DJ 雪雷，把你拉进去。 好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处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

题。我们今天聊一聊你看过哪些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给你带来了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这个看一下听众群一群当中，阿呆留言说，看过四大名著无数遍，每一遍不同年龄看都看到了不同角度和内容。《红楼梦》呢，当中看到了爱恨情仇、世态炎凉。《西游记》让我脑洞大开，仕途险恶。《三国演义》的忠肝义胆、尔虞我诈，《水浒传》的兄弟情深，还有善恶分明。以后会一直不断的去反复看这个四大名著哈。以前看的都是纸质的书，现在我都看电子书啦。那个看电子书的时候记得给版权费哦。另外 Kepler 留言说，看过三国得到了一些不该得到的东西。少年看三国少不看三国不是没有道理的呀，是吧？是不是现在特别会尔虞我诈？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See you。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仙姑的寂静。静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往事风之刺，在群山沉默的怀里，往事山之刺。当太阳普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24、25日，春运迎来节前客流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日发送旅客突破了8300万人次。环保部进入通报，24到26日，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北中南部及周边的地区出现重污染天气。24到25日，关中地区的空气质量以重度污染为主，